么那个晚呢？那实际上现在都已经好几九了，已经过了三九了，好像是吧？ 过都已经开春了， 都已经开春了。 嗯、 那么这会儿的话。肯定今年的，我觉着啊、 嗯， 我个人认为，可能今年的一些外省市的客流量会是 减少， 是比往年少一些、 哦， 因为大家那会儿正好赶上春运嘛， 是 啊，正好赶上春运。那么现在人家延长时间了， 嗯， 到三月中上旬， 嗯，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没有去的有遗憾的 拉长时间段， 对，然后可以去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把它完成。 冰灯节， 对， 有冰。是不是？ 对， 那哈尔滨也有大冰灯， 嗯、 那边冰灯节是什么气仗呢？什么气势呢？那个 应该比较精巧，应该 是 对，比较精巧、 啊。 那么今年的冰灯呢，比较有意思，就是加了很多、 嗯、 更多的奥运的元素，因为今年奥运不是、 哦、延庆市也是场地之一， 对 对呀、 啊 嗯，那肯定有五环嘛，五环的那个冰雕什么的。 对、嗯，北京已经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了嘛，也 是吧？ 是是、 嗯，都来啊， 都来啊，都来啊！ 裁判们都来啊！上一届都来啊！ 对 啊，所以说他这个加了很多更多的奥运的元素，然后还有他今年的冰雕会更萌一些，色彩会更好看一些。 哦、 哎，对，我觉得比较可爱啊，又是狗年。 哎、是，哎，是不是晚上去看会更漂亮一点呢？ 那肯定啊， 是吧？ 对，它是在一个大棚子里，你下午去看的话， 哦、 它冰灯是有的。 哦， 但是你晚上去看的话，它外头花灯就开了。 啊、 哦哦，外头还有花灯呢。 对，外头还有花灯。 是什么各种灯笼啥的，是吧？ 灯笼，然后还有造型啊、嗯、动物啊，然后包括亭子的那种各种景啊，所以晚上 这是也都是钉的吗？还是什么？ 这个都是花灯了 啊。花灯 对，从冰灯出来以后， 哦、 你实际上它那个票还是挺超值的、 嗯， 你可以跟游园一样往外走。 嗯 哇，太棒了！亭台楼阁，哎，有放孔明灯的吗？这个天儿， 不行， 不行啊！ 对， 嗯， 放不了。 嗯， 对。 那其实延庆也是有很多周边的住宿和饮食了哈。 对对对。 捎带提几个，我们让听听。 可以去看完龙庆峡冰灯，可以去龙湾的一个露营公园去住宿啊。今年它冬天也开始营业了。 嗯、 龙湾我去过， 对，还不错、啊 哦，挺爽的。 龙湾我都没去过，什么感觉？ 老大阵仗 的。 还有是摩天轮、 哦， 是那个吗？ 对，有一摩天轮， 还有摩天轮呢。 对对对对 哦、嗯，哎，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地下看着花灯，然后如果你坐摩天轮，整个俯瞰整个的夜景也是很美的。 对， 啊、 嗯，就是当然那个， 浪漫 当然他那个摩天轮是在他的那个住宿，就是、 哦、住宿，对 对 住宿区，龙湾的住宿区。 是的， 但是他那个地儿、 啊、住那儿就坐不了这个是吗？ 啊，对他那个地儿也，他、 哦、 那个地儿也比较大、嗯、 哦，老大了。 像那个周准说特别大，然后他里有各种各样的住宿。 嗯、 现在冬天呢，好多人都担心他是不是特别冷，他、 嗯、 有一部分房间也都有暖天那个暖气啊， 供暖设备 还不错 啊、 嗯嗯， 还行。 龙湾去感受感受， 对、 嗯嗯，露营啊非常舒适。饮食延庆说现在还保持原来的风。我们还是有创新， 火盆宴呀、 啊，火盆啊， 那个豆腐宴呀、 啊啊， 然后什么炸糕啊，其实还是不错的 啊， 主要 还是那些经典食材， 还是那些经典食材。 嗯、 冬天的话吃这些，也比较暖胃暖心， 是， 嗯， 也高热量哈，《舌尖上的延庆》 啊，《舌尖上的延庆》啊，这个时候要是来点大炖菜，汤汤水水， 哎，也不错， 最好 是没错、 嗯， 不错，暖心暖胃啊。 嗯， 时间关系，我们上面呢先留在延庆的龙庆峡的冰灯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小时候的样子。小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民公园去看过，潍坊市的人民公园、 嗯， 那时候全是恐龙，然后 还能雕出恐龙呢。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了哈，也是回到小时候。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好的。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

爷们都出来哈、啊嗯， 对， 民俗表演哈、啊，非常热情哈、啊嗯。我们会看到有些就排序，红螺寺也在怀柔， 也在怀柔， 哎，对， 红螺寺， 红螺寺离得还近呢。 大家那边说香火挺旺啊，红螺寺。 红螺寺 相当的， 对，就其实八月十五这个不是正月十五，正月十八， 一竿子知道八月十五。 因为我昨天看的月亮特圆、 啊， 我就觉得有点恍惚了。 今天更圆，十五月亮十五圆。 哦，对，昨天我都没有看月亮。 今年八年多。 哦。八点多，对，没有晚上不影响，晚上 不影 响， 不影响，可以看啊啊。 就是说，正月十五实际上是一个祈福纳福的一个日子， 好日子， 对， 初一十五嘛，对吧？初一十五就讲究这个， 所以像什么红螺寺啊， 什么 雍和宫啊， 雍和宫啊，什么戒台寺、潭柘寺啊， 对， 就各个这种寺庙，它都会有 这种 节庆的， 香火旺盛， 香火旺盛， 非常旺。 那跟有那个祈福吉祥灯这块是主要的一个观赏项目， 它会有各种灯。那么刚开始其实自发的都是工作人员来做，后面呢就是成批量的去做，挂的各种彩灯非常漂亮，然后他还会有一些祈福的活动，比如你可以去那个 求姻缘啊， 求姻缘啊，求子啊，拿那个钱 这是中国一辈子求的愿望， 一辈子，这一大家声音正一点，而是求好的来年的运，今年的运气， 对对对 对 对， 送给朋友们。 其实过了十五就已经算过完年了 啊，大概是哈， 大概就是这样，就开始那返乡啦，就是从返乡的人开始到大城市里去打工啦，开始赚钱啦， 是的， 肯定要讨一个好兆头。 是的，一切都是回归正常了。十五也是这个算是年的最后一天， 对 对。那像红螺寺，其实就是等到那个再暖和一点，红螺寺又是一个很好的景区，风景也挺美， 可以溜达溜达，对， 可以溜达溜达，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 是吧？ 对， 那一条街又有吃的也有玩的，非常非常旺的一条街， 是， 但是转着圈来回走一走， 哎，那是不是只能吃斋呢？那个附近是只有素的吗？ 没有没有 没有， 出来的话可以吃 红鳟一条街， 红鳟一条， 它离红鳟一条街也不太远， 是的， 哦，那行， 对， 还是可以去看，还可以去吃 那个什么金鳟红鳟哈，不是老百姓的口碑。哈，都这么说，这么多年的经验，在红鳟鱼一条街上有哪家比较正宗啊？做的有没有推荐？ 我觉得都挺正宗的。 有没有推荐一下的？ 有一个叫纳里， 纳里， 我吃过他的一次一种特殊的做法，他也是红鳟鱼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 饭馆就叫纳里。 对，就它叫纳里山庄，就是在红鳟一条沟里面。 纳里山庄 啊，然后 它 里面有住宿啊，什么包括它好像是红鳟鱼，我想想啊，一般都是烤的比较多，对吧？ 对， 它也是烤的，刷了特殊的酱，秘制的那种，有一点点甜味儿。 嗯， 我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 嗯， 哎，下次可以去。我那次我就记得到那个一条街那块儿，就随便找了一家，就把头那家特别大的，然后进去，其实味道什么的都挺好的，也新鲜，但是就是可能上来的时候那个菜稍微有点凉了。 有些菜他们是做好的，成品， 对，就是做好了， 排骨、土豆那一类的都做了一大，对不对？它是那样的。 鱼肯定是新的， 鱼是现烤的， 对。但是其他的菜那就保不齐， 因为人来多的话，他们那个做不供应不行， 是 吧？ 就提前做好了。 反正那条街还是非常好的哈，离北京也不远哈。红螺寺去祈祈福，祝福自己身体健康，求子的、求姻缘的、求事业旺的都可以去那边， 对，都可以， 对吧？ 对。 红螺寺香火不收钱吗？ 现在不都有免费 香？ 对， 哦， 对， 好的，好的。 你当然你要是有特殊的需求， 能自带是吧？ 应该是不能自带， 不能自带， 不能自带。你有特殊的需求，你点个灯什么的，你可能就要给香火费。 哦，好嘞， 是的，是的， 好嘞，好嘞，祈福吧哈，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哈。红螺寺祈福吉祥灯完了之后呢，响水湖。 响水湖，响水湖也是一个好的地方， 也在 梅花展。 对，它那个每年都有。 哦。 但是它每年都有呢，它可能就是，它那个梅花啊，它是。有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有多少年历史啊？ 是一种梅还是各种梅？ 各种梅花， 各种梅啊， 它都会在它那个它有一个展室里面去展出 哦。 所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怀柔的一种文化。 是展室里展出梅花啊？ 对，因为它因为在外面的话有刮风什么的，对那个有影响。它是它是有价，就是非常价值非常高的那种 哦，就是 梅花， 温室里的梅花。 对，我是温室里的梅花， 一个保护。 虽然我也不怕酷寒，可是我还是很高贵的。 对对对， 有没有去看过呀？有没有？ 当然去了。 什么 好看吗？ 什么样的？ 不也是那个颜色吗？ 它有粉，那个发粉一点的，然后发桃红一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咱们不太懂这个花卉，这个它 他可能有 对， 他可能有各种的那个知悉 呀、 科 目 啊 什么的， 对 啊，味道是不是非常好闻？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嘛， 对对， 香啊是吧？ 那种清香的味道， 室内是不是？ 对， 那个有没有周边的产品，什么沙子啊什么的那种？ 对，这是菊科的 纪念品，有没有这种梅花系列？ 今年他还真有了， 有吧？ 对， 明信片之类的肯定会有。 对对对，他去年之前都还没有准备那么多。 哎，他会不会有一些干花之类的，或者说把它做成永生花去卖？ 那个没有， 没有， 那个 没 有。 对，对，永生花一个还真的确实还挺贵的。 其实是可以建议的啊， 对， 其实是 这个路子都可以打开， 对， 梅花做题材。 但是梅花反正因为它是树嘛，你要是做成永生花，那你就得把它折枝。 对 对， 是这个响水湖附近的向日葵可以看一看哈。 对，它也是可以吃出来，有很多农家院儿，吃红鳟鱼也可以在它里面有一个餐厅，餐厅也。现给你捞啊，那鱼。 对对对， 就是你要吃一个红尊金尊，你就跟着他一起去，你要哪条他给你捞上来。 哎呦， 自己养的， 真好。 对 对， 我讲啊，到了冬天的响水湖，你会很冷吧？会结冰。现在应该是有水流动。 现在有水流动， 对吧？ 而且它有很多都是活，它那个都是活水。 活水， 对，活水的啊，活水是恒温的嘛，它不会，它有的不会冻上嘛。 嗯，怀柔。有很多可以吃的，刚才说红鳟鱼啊，其实还有什么栗子、板栗，是吧？ 板栗， 高尔夫球场也有了， 是， 对对。 其实怀柔这个 影视城， 对资源还是挺多的， 对，没错。 怀柔，如果各位要去怀柔去玩的话哈，你以往的经验哈，周末一天两天住宿就够了哈，是吧？ 对， 是吧？就一个周末就可以哈。 对，其实可以到外面去，很多人都去怀柔就一天就回来了，可以住在 住一晚， 然后找一个比较清静的民宿啊。就现在民宿都不知道都特别流行嘛， 对， 主题化， 对，主题化了嘛。然后带着亲戚朋友啊，那有的带着老人去那儿休闲，自己做做饭。 是的 啊，那 有的还带着宠物， 带着文艺青年都可以去玩。 像对像那种 啊 带院的 啊， 都是可以带宠物的， 是吧？ 对，你只要是不别让宠物上床， 是是， 自己做好这个 啊 措施就可以了， 就安全或者卫生的这样一个防护。还有就是以前大家对农家乐的感觉啊是那样的，很简陋，是很返璞归真。现在农家乐是不是都变了，都不一样了，瑞瑞？都上升服务了，升级了，都已经。 现在的这个，就北京旅游委啊，对这个整体来说也会有一个评级。 对呀， 对他们就叫民俗嘛， 对对， 民宿。那么他会给一个就是叫民俗户进行评级啊，两级就是两星、三星、四星， 越高越厉害。 对，那有五星的就最好了。五星的可能就是装修各方面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环保 的 海藻泥，啪啪亮亮亮户。 对，所以像一颗海藻，海藻。 那个太火了，对， 是不是？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各个自己的商户，因为他是私人的嘛，他也在提升标准。 对，他也会互相的比较。 你不提升标准，你没有客人。 对， 你就算是私人的，你也得合乎一定的规格。反正这个市场经济嘛，你做的不好，人家就不来住了。 是的，是的，大家有了解，就是那个我们的乡村游、民俗游、农家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 现在都朝民俗去发展，民宿去发展，对吧？而且周围的空气也不就今年北京啊。2017年 的 空气 好 的不得了，那延庆啊、怀柔、密云的那是更好了，更天更蓝， 对， 人更淳朴， 水更清， 更慢一点啊。 再过，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个月吧，三月底的时候就开始万物复苏了， 各种花， 哎呀，各种花，各种嫩绿的小芽就长起来了。 春天怀柔有什么花啊？春天开的话，老了去花了是吧？ 梅花啊， 桃花 啊，就 杏花。 杏花，对， 对， 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不单单是什么怀柔、延庆，都周边都是类似，对不对？山花烂漫的时候到了。 山花烂漫，大概从三月的下旬开始逐步的萌芽， 二十左右。 对，然后呢， 五六月应该是盛放的时候吧？ 对，就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 是吧？ 对，到时候去吧。 去不了远道的，去北京周边去看一看，是 不是？五月有更多的像什么月季、牡丹、玫瑰，还有郁金香全开了。 是。今天是正月十五啊，今天啊元宵节，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元宵节快乐，记得吃汤圆哦。 对对对，身体健康哈。 是， 也希望大家在今年一切红红火火，旺旺旺啊！ 红红火火，黄黄呼呼， 黄黄呼呼， 键盘侠你是？ 接下来节目叫做。恍恍惚不是吗？ 你怎么也恍恍惚惚？ 今天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拜拜。